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起，从来也没有想过真心你对，这些年错过了多多少少，想有人陪你慢慢变老，把握时间很重要，我要你们在一起。 心，不用暖身就会开心，因为眼睛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可可乐等你瞧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等你说今天的烦恼，等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，成了永远，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？哦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，原来什么都可以，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？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喝可乐等你找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等你说今天的烦恼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冰洋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新年。